瑰宝宋王，刘大哥他待我，圣祖想问我一声恭喜，天也是啊，何有想我有几个地到暮日当风岸观看古迹，寒食那素一点担心，今时干破阴雪，忠心怎曾天保护地 沙桥饯别。 四郎探母。